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近日咧就係喺網絡啊，造成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分化嘅問題咧。當然就係香港人，尤其係下一代三十零歲呢一代之間咧，到底係應該留低定係咧係移民係走？如果走，走去邊一度？咁啊，先假設咧就行使 BNO 去英國，其他嗰啲就申請去加拿大。因為呢個問題咧，我都唔係話第一次講嘅，係嘛？ 嗯。 因為呢個好難解答，我再一次重申咧，即係大概大半年前咧，本人嘅觀點咧就係、是，如果你話行使 BNO， 冇錯，佢而家係一個新嘅優惠，但係每一個人應該衡量自己個人啊嘅處境、經濟能力、學歷，同埋咧你嗰個家庭倫理啊嗰個形勢嚟到個別決定。即是话呢嗰句好老土嘅借助政府嚟讲，到底而家系咪应该入市时候就每一个人叫量力而为。所以呢啲咁嘅问题边度有一个标准答案呢？所以 话 尤其系移民英国，因为呢系好复杂嘅事。 嗯。 我都讲过移民英国呢就唔同移民温哥华。因为温哥华嗰度早已经有成几十万累积多年嘅香港移民。温哥华呢是一个单一又唔系一个好有文化基础嘅城市。而嗰度呢已经呢系积聚咗呢相当嘅香港移民呢可以讲话有成四五十年。咁嗰处嘅经济呢嗰、那个结构亦都系相当之单一。OK， 咁我哋都知道嗰度交 VAT 系高啲，系咪仲有税啊咩嘢？咁嗰度你去到温哥华咧，想面对个所谓融入主流社会嘅问题咧，系冇英国咧系咁复杂嘅。因为咧，当你空降喺 Richmond 吓买一层楼嘅时候咧，方圆啊五公里咧，全部都系香港人或者华人嘅时候咧，就已经冇呢个融入嘅问题。 陶生，我觉得个分别系咩咧？因为你讲紧温哥华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退休嘅天堂即系去得嘅都系上等人嚟嘅，可以喺温哥华。因为我有啲朋友佢。移民佢都要去多伦多嗰边，因为多伦多仲有工作嘅机会因为佢都系本身都系银行界嘅专业人士啦。咁但温哥华咧，我听亲咧都系有钱比较能够可以唔使为口奔驰， 退休 咁所以加上个气候比较温和咧、嗯，所以系退休嘅天堂。 系 所以唔能够比啊，即系两即系等于话你喂我移民去夏威夷定系去大湾区，喂冇得比噶两个地方，因为嗰、那个动机同埋嗰个目标唔同啊嘛。 系 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比较地方咧。你只能夠係同一個，我反而覺得同一個國家，你唔同嘅地區咧去比較，反而仲有啲意思，因為依人喺度討論緊台灣、加拿大同埋英國，我覺得三個地方都唔能夠比較。 係啊，你話點可以啊？即係好簡單化咁走去比較咯。 同埋好多人係 好啊，定加拿大定英國？ 依個偽命題嚟，我哋成日話，因為如果你有得揀去依三個地方，其實你已經係。人上人啦，因为你有得揀啦，但係好多人呢係冇得揀。 喺冇得揀之下，所以呢个 BNO 移民英国呢確实係一个几十年来比较特殊嘅。 因为好多人如果佢97年出世， 咁係 佢拥有 BNO， 佢唔想去嘅其实。 佢唔想去，或者佢根本冇能力去加拿大再读书，或者佢冇资格去台湾工作或者係投资。咁佢有咩选择呢？咁、所以网上面有好多个案呢，有年轻人嘅，有啲可能三十出头，咁有啲係可能中年嘅父母带住啲仔女，佢只能够係得一个选择 ,BNO Visa。如果佢要选择走。咁所以呢就唔係话好似话、加拿大温哥华好啊，定係台北好啊，定係英国伦敦好啊咁样。我諗呢样唔係嗰啲人呢嗰、那个情况囉。咁而去就算去英国都有好多唔同嘅好似你话唔同嘅需要或者唔同嘅 背景的人去，有一些当然是能够拥有置业安居，好像叫退休的选择，但有部分其实最主要讨论的部分就是他没有很多的钱， 还有为势所逼， 为势所逼，或者他对 的政治理由， 对他的将来他冇，佢觉得冇希望，佢孤注一掷。其实你唔能够去我哋叫 condemn 或者系叫嘲弄呢啲人。 今日唔好讲呢个政治道德方面嘅嗰个因素啦，系嘛？即系话去定系唔去，咁啊即系等于黄定蓝呢啲唔好讲啦。 唔讲政治啦， 即系不如有一个经济同埋一个家庭伦理呢方面嘅条件去谈。 最简单，我认为最简单系计算一个个人嘅机会成本。嗱，呢个简单经济学。就算初中都識㗎喇。 呢個非常之重要。 機會成本嘅意思就係，如果你放棄咗一個選擇嘅時候，你去選擇A 嘅時候，你會失去 B 嘅乜嘢。 冇錯。 而調轉，如果你選擇 B 嘅時候，你會失去 A 嘅乜嘢。 或者失去 C 嘅乜嘢。 咁有時呢，有時。 每一個人計一條 formula。 冇錯。再簡單啲，以前呢阿 Sir 教你嘅就係攞張白紙出嚟，一界界開兩邊。咁你選擇 A,即系例如你喺香港啊 ，B 可能去英国，咁你咧就列出你啊想失去嘅嘢，咁你列晒出嚟之后咧，咁你就去两边去谂一谂，咁呢样咧，因为机会成本嘅嘢咧，每个人都唔同嘅，有啲人可能佢喺香港已经搵紧十万八万嘅，咁有啲可能搵紧万零蚊嘅，咁呢两者机会成本当然唔同啦，咁另外。有啲係嗰邊有親朋戚友嘅，有啲係完全孑然一身嘅，咁呢個機會成本又唔同㗎喎、咁所以真係不能一概而論。咁但係即係如果咁樣講，就即係好似你成日嘲笑嗰啲見仁見智呢四個字，就唔使做節目啦。咁我覺得要集中討論，可能係一種情況，就係佢喺香港本身已經唔係一個咧中產或有錢嘅人，佢只係一個年輕人，可能三十出頭，揾萬零二萬蚊，佢唔會有好多嘅儲蓄， 係冇錯， 可能十萬或者十零萬嘅儲蓄啦，當有啦，咁究竟佢應唔應該去作出呢個選擇咧？ 係啦，咁呢個咧就同差唔多四十蚊尾或者五十頭啊，你擁有一層樓 唔同噶， 呢層樓譬如喺鑽石山或者將軍澳啊。咁呢就有个太太同埋有一至两个 細路。 細路。同埋仲有系几多岁 ,ok? 当小学啦。 当小学。咁呢呢个机会成本呢又计埋去。即係话你计埋下一代嗰个利益同埋幸福。 咁又唔同喎。 係呀。好啊。 第二个 case。 好啊，第三。就系、是、呢你已经呢五十几。喺香港呢就已经呢即係打拼呢都相当之成功。除了一层楼自住，另外呢是仲有一至两个物业。其中一个就公园，另外一个叫公瑾。咁、呢然后呢你个仔呢今年呢就已经系 form 4, form 5, 细仔呢就 form 2。咁呢个呢又唔同机会成本嘅方程式。但总嘅嚟讲呢就是一样嘅。我将佢全部捞埋晒。总嘅嚟讲呢就无论即係你除非你系香港嘅百亿富豪啦，住渣甸山啊，呢个浅水湾啊，嗰啲啦，你嗰个大屋咧系三层咧，计埋车位咧系有5000尺以上啦。嗱，我当你嗰啲唔系，系你个居屋咧，你个居住嘅环境咧，由呢个叫将军澳啊、钻石山啊，或者嘉亨湾啊，咁咧系400-500尺啦， 500尺到700尺啦，当你 好啦。当你500尺到700尺咧，你而家呢层楼咧，我当你500尺到700尺，哇！睇到咩地区啦？我当你系1200万到啦，系咪？ 500尺到700尺又冇咁贵啊，当800到1000万啦。 500尺、哦， 你睇市，你市区定系咩 市区啦？ 哦，市区， 我当你1000啦 ，OK。 当1000啦。 好啦，咁你1000咧，我得一层，啱啱好公园，系咪？就谂住咧。好舒服咁呢就叫做轻咗负担啦。咁如果我而家两个仔，一个仔呢就16岁，一个呢就12岁。咁我呢度1000万沽住一集买咗佢，揸住1000去到英国係点样样。然后呢呢1000呢买几多层楼，两层定係三层、用嚟做乜嘢，喺边个地区，喺伦敦定係曼彻斯特定係香郊。好啦，再计埋呢两个仔读咩学校？我要唔要留一笔咧，俾个大仔咧去读寄宿学校？ 細仔揾政府學校，所以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嗰條 formula 都唔同。 嗯， 所以即係話你移民英國，如果我真係要出嚟掛牌好似做醫生一樣，係每一個病人啊， 係 要睇個體質、驗血報告、 驗完血照埋 CT， 照 CT， 然後話你有咩問題，咁我先答得到你。你呢個可能個症狀係乜？ 所以喺網絡上邊，我見到 同埋醫乜用乜嘢嘅藥。 所以在網絡上邊，我見到好多口水咧喺度爭拗緊啦，走唔走啊？ 好多人咧就將佢咧係極簡單化，就話梗係走啦，梗係唔走啦咁樣。呢啲係好愚昧嘅。是吧，我 day one 开始咁讲，我而家呢个立场都不变嘅。 嗯。 啊，就係你揸住 BNO 过去係要慎重嘅。 嗯。 是吧，都唔好话仲有讲嗰啲文化嗰啲咁嘅差异啊，或者英文问题啊咁样，是吧。咁所以呢个话题呢係百讲不厌嘅。 係。 百讲不厌，因为正因为个角度咪层次有千千万万。咁但係呢其中亦都可以归纳一啲嘅原则嘅。你头先所讲计算机会成本，呢、这个就系最重大嘅原则。 嗯，不过咧亦都可以有揾个起点，因为今日李家超局长咧都对于即系我哋香港人离开香港嗰个数字咧有啲回应。咁啊，佢都好关心香港人，佢担心香港人去到嗰边咧受到歧视啦，即系做二等公民嗰意思啦。 呢、这个成日就话香港人过去受到歧视， 咁啊，仲有咧就话 呢种咁嘅陈述咧，我觉得已经系政治化啦。我觉得而家受到歧视啊，呢个因素可以咧放喺好低嘅位置。 系， 因为我几时都感觉有钱咧就冇歧视， 嗯， 冇钱咧就有歧视。 当然啦，呢、这个我哋都讲咗， 讲咗咯，你咪揸住呢一个呢一、这个或者香港人嘅原则之一啦，系嘛，去咯。好啦，到底咩叫有钱，咩冇钱咧？咩叫冇钱啊？广告我哋翻嚟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今日咧，李家超局长回应翻电视台嘅一个关于移民数字嘅访问咧，咁里边咧佢好关顾香港人咧，如果离开咗香港嘅情况，咁佢举出好多问题啊，包括外国啊经济差啦、失业率高啦、工资低啦，同埋种族歧视。 嗱，我先讲种族歧视先。 嗯， 咁你觉得香港冇歧视咩？经过两年之后，我哋都听到好多新闻消息。 嗯， 一旦一个年轻人，佢而家走去求職，佢嗰個僱主跟佢個名字 check 佢個 Facebook， 或者咧啊 check 下佢咧嗰啲社交媒體，如果覺得佢係黃嘅，就已經唔請啦。中資已經唔請， 喂，仲有 一啲大嘅企業咧都唔請。 你聽唔聽過？ 嗱，而家仲有，如果《蘋果日報》執笠，嗰800個員工， 嗯 ，OK， 如果佢哋想留翻喺香港投身於新聞傳播業。你估其他嘅报纸会唔会请佢哋？ 仲有网上边有传闻冇经证实，佢话呢两年毕业嘅中大学生都唔考虑啊， 都唔考虑啊嘛。 系啊， 呢两年毕业，因为嗰中大咧发生过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天桥嗰度系嘛？ 二号桥事件。 二号桥事件嘛，于是咧有雇主咧明目张胆咧话，我哋对呢两年中大嘅毕业生咧就唔请。嗱，我唔知呢啲系恐吓定系气话。但系咧，呢啲全部喺网络系有网可 仲唔止？其实前一排我都成日揸车或者经过，我见到好多年轻人咧系被截查身份证。我唔知咩原因啊？ 你话呢啲系咪歧视？ 因为喺我之前即系两年前咧，我呢个情况咧就比较少见嘅。 如果中大正正系中大新闻传播学系、中大社会系呢两年毕业，旧年毕业，而家出嚟搵嘢做，我请你李家超局长讲，如果佢哋搵政府工。包括你考 AO， 甚至考警察， 考警察，你觉得佢哋会唔会受歧视咧？ 我唔知道啊，你自己去谂。 你觉得佢哋会受到公正嘅雇佣，甚至系面试嘅机会咩？ 嗯， 已经有种种迹象喺左派或者亲中社交媒体嘅论坛话，一个都不请啦。 嗯， 啱唔啱啊？ 嗯， 个《苹果日报》呢800个去边咧？ 嗯。 啊、你估佢哋真系跟住去求职 TVB 啊？个新闻部啊，会唔会请佢哋咧？所以唔好讲话英国有种族歧视先啊！佢留喺度啊，有冇政治歧视？ 仲有，其实 咩叫秋后算账咧？系嘛？ 嗱，你依样政治咧，我讲翻种族啦。其实香港 有冇种族歧视呢？大家都知 种族 咪有嘅， 咪讲歧视啫。嗱、啊，种族歧视不嬲都有啦。呢、這个南亚裔、啊， 你对南亚裔啊，对啲外籍嘅佣工啊，啊，我哋都讲过啦，嗰、那个人工嗰个增幅啊，甚至佢哋平时咧喺聚集嘅地方都要俾你哋限制啊，呢啲都系歧视嚟嘅。不过只不过如果用佢嘅说法就去到外国你系俾人歧视，喺香港你就默许去歧视人咁。 O K 嗱，我哋先讲香港而家。我头先问几个问题，喺一年以来，你觉得同埋未来可见嘅将来，一个中大、理大毕业嘅学生 ，OK， 或者某啲学系，你会唔会觉得出嚟职场 唔使讲到大学生， 仲有教育学院？ 我净系讲，如果一个年轻 而家咧，好多教师咧系辞职，嗰啲补位啊出嚟啊，点即系嗰个空额啊？是怎样样去填补，你觉得将来这个教师啊那个雇佣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政治审查？ 嗯，这个不用讲啦，我试下讲，我不理你是不是大学生，你试下而家十零二十岁你着得比较啊，即是 着黑衫、啊。 黑衫或者似当时啊在理大或者中大那些咁嘅装束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户外的装束来的，孭个背囊啊，或者戴了个口罩戴顶帽。咁啊，隨時你都係會被截查嘅，呢啲咁嘅裝束 係啊， 係嘛？咁呢啲係咪歧視咧？或者呢啲係咪將來呢啲年輕人喺香港佢哋唔想去遭受到嘅對待咧？ 係啊， 或者你嘅仔女將來長大咗， 係啊， 會唔會咧？ 有某大企業嘅女老闆話：我對香港下一代已經咧係 放棄啊嘛。 哦，话呢个明显已經係一個世代嘅歧視啦。嗱，當然我唔知佢放棄成點啦，係咪啊？ 嗯， 所以你而家唔好话俾我，你唔好理英国有冇种族歧视先。 嗯， 香港咧未来呢几年肯定系有啲政治取向嘅歧视，系咪？虽然呢啲人受歧视嘅人系冇任何嘅犯罪记录或者系嫌疑。 仲有，我啊想讲中产，因为咧中产嘅定义好得意。 乜嘢先？ 咩叫中产？嗱、嗯，香港如果我哋讲一般嘅中产家庭，可能好似头先你话住五百零尺，甚至当你七百尺啦，好冇？咁啊，有层喺市区嘅楼，或者喺沙田嘅楼，咁啊，可能买唔起车嘅，因为养车好贵啊嘛，车 位 又贵。咁啊，可能有个工人，咁啊，执喺一家四五口就执喺个五百尺、六百尺嘅地方。 哇，有五六百。 冇车嘅， 好彩啊， 系嘛？有个工人嘅，咁啊，你眼望我眼嘅。 系啊。 咁但系用翻你头先嗰个例子，嗰一千万， 我话俾你听， 可以买乜嘢？ 起码叫四百万啊。 嗯。 可以喺嚟伦敦。60英里之内， 嗯 ，OK， 嗯， 系买到一层至少有前后花园，面积咧系不少过4000尺嘅半独立洋楼， 哇， 半独立先， 系攞四百啫， 系400万， 系 OK， 嗯， 咁啊，另外你仲有600万，600万咧，你可以喺伦敦市中心买一个咧有两房嘅。公寓或者买两个呢是叫 studio flat， 还有 是没房公寓收租，当然收租呢是没香港回报那么高， 还有那些车 BBA 这三个品牌、用三分二价钱呢、你就可以拥有的了，比起香港。 我问你，你在香港甩了个劏房揸着一千万即刻可以呢是住花园洋房， 是啊，买两架车， 嗰度系咪二等公民？ 嗰度系咪中产咧？ 我哋而家就系 基层咧， 就系以香港人喺香港嘅人均居住尺码 系 空间嚟到度啊，到底边度系二等公民？边度啊系受到？ 究竟边个系基层？边个系中产咧？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咧，呢个移民英国嘅问题咧，两边你话系梗系走啦，系嘛？走出去就海阔天空，同埋话走出去死路一条咧，都系咧非常危险或者咧好戆居嘅一概而论 generalization。 嗯， 啊，所以我哋唔系话中间落墨，而家我哋系讲科学、理性同埋逻辑，系每一个人都都唔同。不过 單就呢個叫種族歧視、難揾嘢做、人工低咧，呢幾點咧係絕對可以攞出嚟。 嗱，我唔係好明咧，阿李家超局長佢話人工低，因為如果據我所知咧，我就講英國先啦，個最低工資咧折算港幣係差唔多90蚊嘅。咁香港嘅最低工資我諗得一半都冇啦。 嗱，人工低嘅問題咧，我呢度咧就可以講幾句啦。 嗯， 呢個視乎係乜嘢嘅職業。 嗯。 总体来讲就不是英国、美国、欧洲的人工低，是香港某一些的行业因为这二十年中港泡沫经济的畸形是造成人工不合理那么高。 嗯， 为什么？因为有其他水涨船高的因素，写字楼贵、租金贵、还有一些、大陆的钱是涌下来、还有一些叫白手套公司、等等，是不是？ 嗯， 即是你说大陆的资金在海外收购一定呢是出个，不要说是一定啦，绝大多数呢是出那个收购价呢是高过想卖家心中啊、是所能所想比的。这些呢你看看呢很多那些车行啊，或者譬如说那些你可以去比较一下澳洲或者纽西兰一些果园啊，一些土地，你去看看那些，包括那些法国的酒庄，为什么人家肯卖给你呢？因为你那个价钱自动肯 mark up 呢一至两成。 嗯。 是吗？即是教父话斋，我可以出一个他不能拒绝的价钱，那他就买咯。以此类推是什么？只要有一个大陆热钱的因素加入去，必定乜嘢都水涨船高啦，包括香港某啲行业嘅薪金，包括呢个基金，即系嗰啲咁嘅金融界，系咪？ 嗯， 你喺香港擘大个口接货，佢啲热钱漏斗型咁漏落嚟，咁你话一个英国嘅基金经理喺伦敦赚得多，华尔街赚得多，定系走嚟香港搵得多咧？ 嗯， 系咪？当然系香港搵得多，唔系佢嚟香港把鬼咩？啱唔啱啊？ 嗯， 即系贪你呢度啊！但喺呢度，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嗰啲租平啊，呢个一个例子啦。好啦，你话人工低，嗱，我举个例，喺香港揸巴士几多钱咧？一个月咧？ 哇，要计埋嗰啲津贴、勤工奖嘅，嗰啲种种计埋，我谂都有接近20000嘅。 嗱，我举嗱咁嗱，接近20000， 或者咧，或者多少少啦。 其实你想知道人工低定高咧，好容易咧。呢个世界有一个叫 Google 啊， 嗯， 系嘛？比如话嗱，揸巴士 ，Google 出嚟喺伦敦揸巴士咧，平均嘅年薪咧系28,105磅， 咁多， 28,105磅 ，OK， 年薪喎、 啊，年薪 除翻十二， 除翻十二。 28,800 × 12， 即系14,000， 24,000， 系啊，两万四， 2,400磅， 2,400 ，OK， 即系 咁佢仲有一啲咧夜间嘅一啲咧特殊嘅津贴，因为喺伦敦夜晚揸车咧，即系竞争性几高嘅，有啲治安啊，一啲佢咪话嗰啲酒吧生意嘅醉酒鬼啊，嗰啲咁嘅风险啊咁，但系咧你仲要计埋当然个税嘅问题。嗱，你香港系你揸巴士又好，揸咩都个税啊，入息税最高就系17%啊，呢个系优胜过喺伦敦。 系税就一定 啦。但系咧，你揸巴士咧，年薪月薪系2,400，年薪系28,000磅嘅话咧，咁我哋比较用去比较咩咧？咁一个律师啊，喺伦敦啊，喺英国啊，喺英国先，唔好讲伦敦，系赚几多钱咧？系嘛？嗱，根据呢个数字嘅统计啊，英国嘅 Law Society 啊，英国嘅律师工会系 recommend 啊，系佢哋嘅推荐啊，就系咧，一个法律系毕咗业出嚟。part two 读完啊，即系 qualify 又出嚟第一份工，头嗰几年接受 training 咧，嗰个年薪咧系22,794磅，即系23,000当年， 嗯， 系低过一个巴士司机， 嗯， 咁呢个系伦敦啫噃， 嗯， 好啦，仲有咧英国其他嘅地区，伦敦以外咧系得22,200磅啫噃，呢个 trainee 啦 ，trainee 我唔知道系几多年。咁有冇得增加？當然有啦，係咪？咁呢就喺呢個倫敦呢就 五大排名头五大的律师行呢、啊、就给的那个新毕业的法律的 trainee 呢个人工呢就高一点的、 嗯、 就是45000年薪至到48000、啊、当那个受训的这个律师学师仔呢在他们的学师期满呢他们的人工可以增加到51000至到52000。当你 reach 到51000、52000呢再大幅度增加呢那个机会就小了。他会跟着那个 annual 的那个 pay increment, 个 scale 呢就可能每年呢就加 5% 这样啦、 嗯。 好啦咁你话啦 ,51000、52000的年薪比起香港的律师啊你话高定低 嗱，又系 case by case 嗱，好啦，嗱，如果你话系差唔多 ，OK， 你话你香港，你话读完出嚟两三年有冇45000咧？ 嗯， 咁你又计，你香港45000俾水俾少咗，但系你揸住45000每个月24、25岁， 嗯， 买唔买到楼啊？但系喺伦敦你揸住50000年薪咧，系一定买到楼嘅。 嗯， 50000啊， 系啊， 当然唔系买好大间， 嗯， 而且咧英国政府有一个津贴计划嘅， 嗯， 啊呢、這个津贴计划系咪俾英国大学毕业定知啊？呢、這个我唔知啊，你唔当我冇讲过先。但系你51000磅嘅年薪咧，银行咧系会争住同你咧签按揭。 嗱，我觉得除 咁你可以咧注入咧。是700-800尺。 嗱，除咗我哋讨论人工呢个实数之外咧，我哋成日都讲啦，生活质素。 系啦， 即系你要你喺香港揾45000或以上，嗱，大家可都出嚟做嘢好，做咗好耐噶啦，可能听众。如果你有你而家你系代紧45000或以上嘅人工，试问你过紧系咩嘅工作生活？ 喂，而家食碗云吞面啊！我今日我呢两日食过啊，大蛹啊系70几蚊啊，细蚹啊系40几蚊啊， 嗯， 唔平噶。 物价嘅固然啦，但我讲紧系如果你揾紧头先讲嘅45000， 星洲炒米食得落肚啊，系过100蚊 以上嘅工作咧，你其实系要加班啦，周日周六周日可能都要工作啦，或者系随传随到啦，你系主管级或者个老板咧都会半夜三更啊，即系 WhatsApp 你啦，复电邮啦，呢啲已经系香港人生活嘅常态，你揾到依。嗰、那个价钱嘅人工呢、啊、你付出嘅生活代价系好大的。 好啦咁你话啊如果咁样大家差唔多啦我喺香港都搵45000一个月啦咁你话喺伦敦呢即系27、28岁就50000磅喺苏格兰仲低19000磅嘅啫。 嗯。 係咪至到呢22000啫。咁呢你又计咩数呢即系我如果喺呢个 law firm, 我唔移民。 嗯。 我面对我信唔信林郑讲系可以发展到大湾区啦。 是啦 我呢个香港嘅律师行喺3至5年我有冇机会喺大湾区呢啲咩珠海呀、啊、中山呀、啊、石岐江门呢啲呢係扩充生意啦。 嗯。 定係喺未来呢几年我又兼读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嘅中国法律学位面对成个大陆市场据说我会唔会有机会做喺香港做一跳板係做大陆嘅生意啦。咁你就计啦。未来10年咧，我会三个人工三级跳，甚至系发达，甚至系成为一个细嘅律师企业嘅 partner， 个机会系咪高过呢个喺伦敦？嗱，呢个我唔讲政治啊，呢啲唔讲黄定蓝啊，系嘛？ 讲搵钱， 纯粹系讲叫求职同埋呢个收入啊，你要咁计啊嘛，系嘛？啱唔啱啊？ 系啊。 咁而家如果我计我未来3至5年，我最多都系10皮嘢嘅啫。最多喂好好啦喺香港。咁你有諗喎到时嘅楼价尺价几多少你一打开哇20000元30000元。边度有一幅地皮呢成交几多少百几多少10亿。原来建筑成本啊咩嘢呢原来已经呢係20000多。咁你又计喎。我娶老婆啊跟住生仔 啊我就算悲伤我而家喺香港。40000元月薪跟住咁样 loop 落去滚落去。咁我个仔嘅将来点呢 嗯。 个仔生出嚟要唔要打崩头係攞名校幼稚园报名表呢 嗯。 攞咗之后个仔啊我当係生一个先。再读上去小学一年级读国安法 二年级咧就呢个叫做国民教育，三年级加个基本教法教育。咁呢啲教育啊，个远景啊，你自己用你个教育程度去谂啊，是否符合我个仔啊个长远利益？ 如果你一去到教育咧，呢、這个机会成本咧，虽然系抽象，但系好易计。好多家长都识计， 就识计噶啦。 我哋唔使讲噶， 补习啊嗰啲咁。咁呢个律师呢个行业咧就比较怪awkward 少少，因为你系香港考出个律师牌或咩咧，去到英国做翻律师嘅机会系极低。 嗯， 因为英国嘅律师咧，你都知，无论律师定大状咧，有佢自己嘅社会网络。 嗯， 唔系我唔系话唔得，都得系咪？但系咧就相对其他。譬如话电脑啊，或者设计啊，这个 program 啊，嗰啲啊，或者就算系揸巴士啊嚟讲咧，你想揾翻一个 equivalent 或者相似嘅工种咧，我谂我即系特登我拣律师嚟讲，这个比其他困难。 我谂对于 医生咧就要考牌。 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可能都系实际上系选择翻蓝领嘅工作。 但系咁、中间有一阵咧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嗰啲咧，又冇问题、 嗯， 因为呢个叫中间嘅嗰啲叫半专业咧，亦都系同医护有关嘅咧。呢、这个咧、这个需求系好大。咁呢啲咧，你喺香港系搵几平均几多钱咧？ 嗯， 去到嗰度几多钱咧？ 嗯， 如果你呢度我要开一个叫做weight training 啊，叫做咧同人专门咧度身订做啊，去减肥啊嗰啲，咁我要计呢度铺租咯。铺租咧唔平噶，然后咧我收咧每一个人一个课程咧万几蚊，系嘛？咁如果你搬到去英国照样开喺曼彻斯特，但系因为嗰度个铺租平，你就收唔到万几蚊一个课程啦。 嗯， 你可能系得我谂一半都冇，因为嗰度嘅负担能力嘅就冇咁高。但系水退亦都船低，你亦都拥有住喺英国嘅嗰个空间、 生活质素啦， 生活质素同埋你有架车。架车你可以喺你买嗰个屋咧，系送埋个车位俾你， 两架都得， 两架都得。咁你嗰阵时所感受到嘅 relief， 唉，我卒之唔使喺香港咧，再储多70万买个车位啦，系嘛？ 喂，香港咩70万个车位啊？ 我当啊，有呢啲唔合理啊嘛， 随便一个车位、啊。 喂，而家我当你啊，喂，100万一个车位 ，OK， 2万尺价买层楼。两公婆加埋咧十皮嘢咧出头咧，你只不过越嚟越咧买供到层楼咧，上到车我当你咧系越嚟越细。 你只系 跟住仲要生仔， 你只系自己觉得自己系中产。 你觉得你个感觉啊，李家超话你真系幸福啊，你系中产。 嗱，其实你系过紧一啲咧。 嗱，你望下四壁咧，你系一个鸡笼里边嘅中产鸡，系嘛？ 系 啱唔啱啊？ 冇错， 你嗰个系鸡笼嚟嘅，唔系屋嚟嘅。 嗯， 但你去到英国咧，可能其他因素咧，即系嗰个收入咧就跟住低。但系你拥有一个唔系鸡 嘅空间啦， 你有一个系正常人住嘅居所， 系咯。 咁你呢个系咪要计埋嚟弥补啊？你可能搬去英国之后嗰、那个薪酬收入嘅减少个空间，你一弥补你就知啦。 嗯， 所以你到底系用口腔期，系用咧呢个叫做收入啊嗰、那个数字？佢作為行唯一嘅標準，定係精神健康、心理空間啊？嗰、那個計埋落去 咧，呢樣係要計。 好啦，廣告翻嚟做。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你住喺香港咧，我哋成日平时讲啊，生活质素 life quality 啲家产话，诶嗰度咧 life quality 就冇得谈啦，不过就系搵唔到嘢捞啫吓。平时咁而家咧，嗰条方程式就调转啦。 嗯， 吓搵唔到嘢捞，咁香港咧 life quality 唔好，但系香港嗰阵时系又相对仲有多啲自由。香港嗰阵时咧个车位咧系20-30万。嗱，有啲听众咧来报山顶啊，呢、這个叫力哥信，力哥信山。车位1000万，我就算你系个中产加个专业人士，你喺下边咧，我当你喺呢个西湾河加亨湾咧住紧500几尺嘅单位， 但是同一个城市，当你打开份苹果日报，不知道还出多几多日啊，那个地产版告诉你听呢，山顶的车位1000万啊。这些消息呢，在你同一个城市，你昂高头望上去，原来山顶那边形成的心理压力啊，同埋个压迫感呢，一世人来讲呢，是非常之沉重啊。 嗯。 因为你呢，一望高头见到呢，上面嗰个山顶系嗰个车位系1000万，自己嗰层楼咧500尺咧啊，加埋咧都系1000万。然后咧再谂下自己个细路咧3岁啊，我要咧逼爆头咧揾名校，然后咧就谂点解上边咧1000万车位仲有大把人扫货咧？呢种沉重嘅社会不公义感咧，如果你系一个有受过教育嘅人，系会 border 你一世嘅。 嗯。 是吗？啱唔啱啊？你舒唔舒服啊？ 唔舒服啦，梗系呢个贫富悬殊。 呢个系咪精神心理健康？ 咪仲有一样嘢， 你如果你上边1000万一个车位，你住低嘉亨湾或者住得喺呢个将军澳，你永远冇得攀上嗰个荒谬嘅高度，你系咪二等公民啊？二等都冇啊，三等啊！ 我成日话外国嗰个失业率高，我想问，其实而家香港嘅年轻人 啊，再讲翻失业率， 大学毕业好。或者冇大学毕业好，咁佢哋有咩做呢？ 演艺学院毕业出嚟呢几年会有咩做？ 系啊， 香港嘅嗰啲大学嘅新闻传播学院出嚟有咩做？ 系咯， 中文大学嘅正正系毕业生，会唔会受歧视？有咩做？啊，喂，而家成个社会对于读文史哲同埋社会科学啊呢啲嘅人士，系联想到即刻联想到。啊！呢、這个黑暴啊，啊咩戴耀廷啊，呢啲咁嘅咧教出嚟嘅咧，将来啊嗰、那个深层嘅心理歧视咧，系你哋啲人将会好难顶嘅。OK， 喂，会揾得到嘢做吗？ 系啊，我就想问， 全世界啦，包括日本， 香港好多嘢做咩？ 文科好难揾嘢。 我成日觉得香港好多嘢做咩？ 系你讲得好多嘢做， 我都打开报纸。 城市大学就精啦。知道你难搵嘢做啦，於是整一个叫 Hong Kong Tech 300，佢不如唔使你搵嘢做啊，培养你自己啊，系作系发明创新仲好啊，佢直情费事唔预你出嚟搵嘢做啦，系嘛？哇！呢、這个校长国位啊，真系有谂头啊，系嘛？呢、這个 我以为教人做嗰啲咩带货系嘛？意思系 唔系啊？佢咪有人咩？发明咗嗰啲咩龙人 即系自己做发明家系嘛、 啊？ 做爱迪生 系啊，做爱迪生系好多呢啲咁啊，不如啊，我揽多一步啊，我费事，我放弃啊，放弃我培养出嚟啊。咪当然佢仲有一个雇主诶津贴啲人请 喂，其实城大点解唔开大货学系咧？而家大湾区嗰啲全部嗰啲网红咧，个个搵好多钱噶嘛。 哦，嗰、那个又另一种畸形啦，大佬 系咯， 根本就读唔到大学是否需要咧？是但你炒红咗个网红，而喺个台度卖货咪得咯？ 系啊， 喂，曾志伟喺大陆卖红酒啊嘛，每个月营业额几百万啊嘛。嗱呢啲咧，嗱咁啊，请问啊，林郑有冇希望带香港嘅年轻人入去做呢啲带货网红咧？又 系咯， 唔好讲咁多读书啊，咁艰辛啊，一步登天啊，得唔得咧？又系嘛？所以条公式系好复杂噶嘛，我听晚11点。